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我们都知道啊，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珍爱和平。那么和平能用钱买来吗？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尹子墨同学给我们带来的用钱买来的和平第一部分。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钱买来的和平，在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里，远在西方的欧洲人总以为契丹就是中国，因为大辽帝国的版图从亚洲东边的海滨一直延伸到亚洲的中部，它与西方的阿拉伯帝国以及更远的欧洲人比较容易接触到。欧洲人似乎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宋朝存在着。我们能够想象，当时的宋朝人要是知道这件事，心里一定觉得很不痛快，因为在他们眼中，契丹人固然令人畏惧，但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无知无识、过着粗野生活的人罢了。自从辽帝国的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开始，契丹人有了自己的文字，不过他们不像汉人那样懂得用文字彼此交换经验、积累知识，也不必像汉人那样又读书又考试。在辽帝国的贵族眼中，作为一个勇敢的征服者，能骑马打仗是最要紧的本领，读书不但浪费宝贵的时间，而且还会把人的脑筋弄得太复杂。他们甚至干脆严格禁止本族人读书。这群不读书爱打仗的契丹人，对于南方这个新成立的宋朝帝国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他，看来他们迟早忍不住要伸伸自己的拳头的。不过很意外的，辽帝国没有先动手打宋朝，反而宋却先出手去打辽了。原来宋太祖一直想收回燕云十六州，那是从前那位儿皇帝石敬瑭送给辽国的土地，可是赵匡胤始终未能如愿收复失土。到了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的时候，仍然不死心，于是决定大举出兵夺回这块地方。不过几乎所有的大臣和将领都反对这样做，而赵光义却认为这群人都是目光短浅、缺乏魅力的家伙，因此坚决主张出兵。浩浩荡荡的宋军长途跋涉了一个多月，翻越过太行山区，终于遭遇了辽军，双方打得天昏地暗。没想到当初反对赵光义的一些军士们认为皇帝根本不顾别人的死活，竟然调转了武器攻击赵光义，措手不及的赵光义当然溃不成军啦。在退兵的途中，他在乱军之中还被射了一箭，无法骑马，只能找到一辆驴车代步，狼狈地逃了回去。从此以后，宋辽之间发生过多次战役，不过宋朝总是败多胜少，因此对辽就更畏惧了。宋朝在两方交界的地方挖了一些河道，种上秘密的树林，希望能够阻挡辽军的兵马南侵。 曾几何时，轮渡呢是上海市民唯一的过江的工具，如今越来越多的隧道和桥梁建了起来，大多数人不再需要搭乘轮渡去上下班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上海轮渡的历史，发现并从中了解到上海这个大都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好，那么接下来就让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一个多世纪以前，当上海的道路和地铁系统没有今天这么发达的时候呢，成千上万的上海人呢依靠着轮渡去上下班，黄浦江作为主要的交通路线。 More than a century ago、啊、这里面一个世纪我们知道是一百年，用的是 a century。When the road and the metro system in Shanghai, 两个方面，一个是呢道路系统，还有呢地铁 were not as advanced as today. 这里面用一个同级比较啊，但是呢这个同级比较呢前面又加一个 not, 表示一个东西和另外一个东西呢不是同样的。Not as 后面跟的是 advanced, 表示说发达先进 advanced, advanced。 那么这个词呢往往表示一个水平一个阶段啊，是否处于高级的还是低级的。如果是高级的话呢，我们用的 advanced。 那么看一下，成千上万的上海人依靠着轮渡去上班或下班。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rely on。 同学们再回忆一下我们讲过的表示依赖还有哪些词组呢？我们还讲过 depend on, 这是呢常用的两个表示依赖依靠的哈词组，一个呢是我们今天讲的 rely on, 另外呢是 depend on, 后面跟上的依靠的这个东西出现了轮渡，叫 ferry, F-E-R-R-Y, 同学们记下来 ferry, F-E-R-R-Y, 表示说轮渡，后面跟的是人们上班和下班 travel to work, 以及呢在上海出行 get around 溜溜达达的这么一个状态。 using 黄浦 river as the main transportation route, 作为一个交通的线路 transportation, 我们讲过交通的一个 route, 一个航线一个路线。那么根据上海轮渡公司的资料显示啊，上海的轮渡服务啊出现在呢20世纪的初，当时呢一家建筑公司租用了一艘小船，每天早上呢从浦西到浦东运员工和呢一些货物。在1993年的时候呢，约有呢3亿7千万乘客呢乘坐轮渡在上海出行。 According to the Shanghai Ferry Company, ferry services in the city emerge around, 哎，出现了一个词叫出现，哎，这个词出现我们讲过 emerge, 表示一个东西呢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过程 emerge, E-M-E-R-G,Around the 1900s, 在20世纪初 ,when a construction agency, 一个建筑公司啊，他们租了一个小船 ,rent a small vessels, 用这个词 vessel, V-E-S-S-E-L, 当然同学们也可以用这个 boat, 也没有问题 ,boat。当然如果 boat 的话呢，它往往表示这个船呢相对比较小哈，公园划的这个船叫这个 boat, 这个 boat 也可以指大船哈，往往在口语当中指那种特别大的一个船叫 big boat, 也是可以的。 To transport their employees, 去运他们的员工啊 employees and the goods every morning from 浦西to 浦东。 The company's records show that in 1993, some 370 million passengers, 3亿7千万的乘客 took ferry to get around in Shanghai. 那么在上海出行它的数量呢达到3亿7千万啊，在1993年那一年。在那些日子里，大约有100艘轮渡呢在黄浦江上运营着23条线路。黄浦江将这座城市呢分成了两部分，浦东和浦西。同学们想一想当时的价钱啊，船票多钱呢？只有6分钱，单程的这个时长呢只有5分钟。 In those days, about 100 ferries operated daily across 23 ferry lines, 100艘船 100 ferries 运营 operate 啊，常用的一个词。然后呢它运营的路线呢是 23 ferry lines on 黄浦 river, which divided city into two parts. 黄浦江将呢上海分成了两部分，浦东和浦西。 The price of a ferry ticket then was 6 fen, 也可以，或者是 0.6 6 yuan, 0.06 yuan, 也就是6分钱 for a 5 minutes single trip, 单程的时长呢是5分钟。根据现在的邮轮船长刘福强介绍啊，当时大多数的乘客啊都是工厂的工人或农民，他们呢在浦东把这个菜呢给他收好了，然后呢过江在呢河的对岸或江的对岸呢进行了销售。同时汽车和卡车也依靠呢轮渡来过江。与今天不同的是呢，在早上五点啊轮渡的高峰就开始了。According to 刘福强 a cruise ship captain, most passengers were factory workers or farmers who collected vegetables in Pudong and sold them in the food market across river. 同时我们看到汽车和卡车也需要呢轮渡来过江。Cars and the trucks were also transported by ferry. Unlike today, rush hour traffic. 轮渡有一个高峰期哈，非常拥挤的一段时间。那么开始的时间非常的早，早上的五点就开始了。Rush hour traffic, 我们讲过哈，一个高峰的一个时段哈，这个 rush hour began as early as 5 a.m. 接下来看一下当时呢早高峰的一个情况哈，多么的拥挤。早高峰就像一场激烈的战斗，有些人不得不把自行车放在头上，这样的话呢他们可以挤进轮渡。It was like a fierce battle, 啊，激烈的一个战斗，啊，用一个词 fierce, F-I-E-R-C-E. Some have to hold their bicycle over their heads, 举过了头顶。Hold their bicycle over, 表示说超过了越过了他们的头 so that, 目的非常的明确 they could squeeze into the ferry, 他们可以挤进这个轮渡。今天我们学的一个动词呢是 squeeze, S-Q-U-E-E-Z-E, 这个动作呢是指我们的手啊去挤某一个东西。当然这个词也可以指一个人哈，挤进某一个空间。随着上海交通系统变得更加的全面，轮渡乘客的数量呢已经有所下降了。1991年在南浦大桥建成后，在过去的27年里又增加了12座桥梁、11条隧道和15条地铁线路。Passenger volumes, 哎，出现了一个词叫 volume, V-O-L-U-M-E, 它可以指呢一个音量啊，我们说电器的音量，同时啊也可以指一个数的这个数量哈 ,volume, declined, 下降。当然同学们也可以用这个词 drop, D-R-O-P, 啊，下降也是可以的 ,decline. As Shanghai transportation system, 上海的交通系统 became more comprehensive.变得更加的全面，更加的综合啊。C-O-M-P-R-E-H-E-N-S-I-V-E, comprehensive. Follow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anpu Bridge, the first cross-river bridge in the downtown area. 那么当时呢南浦大桥是第一个呢是横跨这个河的一座桥哈，当时它的位置啊，它的 location 呢处于非常核心的地带 downtown area. In 1991,Another 12 bridges, 12个桥 as well as 11 tunnels, 11个隧道 ,11 tunnels, 这个隧道给大家拼一下 ,T-U-N-N-E-L, and 15 metro lines, 15条地铁线路 were added over the past 27 years. 在过去的27年里面又增加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我们说像桥梁啊、隧道啊还有地铁。据估计轮渡乘客每天的人数啊从20世纪80年代的100万人降到呢21世纪初的20万人。It is estimated that daily number, 哈，每天的数量 of ferry passengers drop, plunge, 还有呢像这个 decline, 哈，都表示一个下降。刚才这个句子里面出现的这个下降呢用的是 plunge, P-L-U-N-G-E, plunge, 它表示一个非常大的或者说一个降幅的程度是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下降，用这个词 plunge, from the 1 million in the 1980s to 200,000 in the early 2000s. 好，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呢是上海轮渡的过去，那么之后又发生哪些巨大的变化呢？明天我们继续聊上海的轮渡。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More than a century ago, when the road and the metro system in Shanghai were not as advanced today,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relied on ferry to travel to work or get around the city, using the Huangpu River as the main transportation route. According to the Shanghai Ferry Company, ferry services in the city emerged around the 1900s when a construction agency rented small vessels to transport their employees and the goods every morning from Puxi to Pudong. The company's record also showed that in 1993, some 370 million passengers took ferries to get around Shanghai. In those days, about 100 ferries operated daily across 23 ferry lines on the Huangpu River, which divides the city into two parts, Pudong and Puxi. The prices of ferry tickets then was 0.06 yuan for a 5-minute single trip. According to Liu Fuqiang, a cruise ship captain, most passengers were factory workers or farmers who collect vegetables in Pudong and sold them in government food markets across the river. Cars and trucks were also transported by ferries. Unlike today, rush hour traffic for ferries began as early as 5 a.m. It was like a fierce battle. Some had to hold their bicycle over their heads so that they could squeeze into the ferry, he said. Passenger volume declined. Shanghai transportation systems became more comprehensive. Following construction of Nanpu Bridge, the first cross-river bridge in downtown areas in 1991, another 12 bridges as well as 11 tunnels and 15 metro lines were added over the past 27 years.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daily number of ferry passengers plunged from 1 million in the 1980s to 200,000 in the early 2000s.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当我小的时候，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four-year-old's memory of her youth.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想为大家分享一个四岁小女孩回忆她小时候的事情。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When I Was Little.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叫做当我小的时候。When I was little, I was a baby. 当我小的时候啊，我是一个小宝宝。When I was little, I cried a lot. Now I use words. No! 当我小的时候，我总是会哭。现在呢，我则会用语言来表达不满了。比如说我和弟弟抢饼干的时候，我会说 No, 不，不行。 When I was little, I didn't know I was a girl. My mom told me. 当我小的时候啊，我并不知道自己是个女孩，是妈妈告诉我的。 When I was little, I had silly hair. Now I can wear it in a ponytail, or braids, or pigtails,or pom-pom. 那当我小的时候啊，我的头发乱糟糟的。现在我会梳马尾辫，或者编辫子，或者是扎一个丸子头了。When I was little, I didn't get to eat Captain Crunch or paint my toenails bubble gum pink. 我小的时候，我不会啊，嘎吱嘎吱的咬碎着吃东西，也不会把脚趾甲涂成泡泡糖似的粉色样子。When I was little, I spilled a lot. My mom said I was a handful. Now I'm helpful. 我小的时候啊，我端着的东西总会洒出来。我的妈妈说我总是一个制造麻烦的人，但是我现在则是妈妈的好帮手。When I was little, I rode in a baby car seat.Now I ride like a grown up and wave at policemen. 当我小的时候，我会坐在婴儿车的椅子上。现在我则像成人一样骑着自行车了，我还会和警察挥手呢。When I was little, I went to mommy and me. 当我小的时候，我无论去哪儿都只有妈妈和我。Now, I go to nursery school, and I have teachers and cubbies and nap time and secrets. 现在我会去托儿所了，我有老师，有小熊，有午睡时间，当然还有小秘密呢。When I was little, I didn't understand time outs. Now I do, but I don't like them. 当我小的时候啊，我并不理解超时是什么意思。现在我理解了，但是我并不喜欢它。When I was little, I made up words like Scoopy Loo. Now I make up songs. 当我小的时候呢，我会胡乱的造词，说一些听不懂的话，比如说 Scoopy Loo. 现在呀，我则会编歌曲了。When I was little, I swam in the pool with boys. I still do, but now we wear bathing suits, but we don't wear floaties. 当我小的时候，我在还有男孩子游泳池里面游泳，现在我还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会穿着游泳衣，不再穿救生衣了。When I was little, the slide at the park was so big. 当我小的时候啊，公园里的滑梯看起来很大很大。Now it's smaller, but I still like my granny to wait at the bottom for me. 现在它变小了，但是我依然喜欢我的奶奶在滑梯底下等着我。When I was little, I ate goo and yucky stuff. Now I eat pizza and noodles and fruit and Cheetos. 当我小的时候啊，我会吃着一些黏糊糊的难以下咽的东西，但是现在我吃披萨、面条、水果还有奇多薯条呢。When I was little, I had two teeth. Now I have lots, and I know how to brush them.当我小的时候啊，我有两颗牙齿，但是现在我有很多很多颗牙齿了，我也知道怎样去刷牙了。When I was little, I slept in a zoo. Now I sleep in a big bed and get to play monkey. 当我小的时候，我睡在像动物园一样的摇篮里，现在我睡在一张大床上，和我的小猴子玩偶一起玩。When I was little, I kissed my mom and dad goodnight every night. I still do, but only after they each read me a book and we play tickle torture. 当我小的时候，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会亲亲我的爸爸妈妈，并且说晚安。现在我还是会这样做，但是需要他们每个人都给我读本书，并且陪我玩挠痒痒的游戏之后，我才会说晚安呢。When I was little, I didn't know what a family was. When I was little, I didn't know what dreams were. When I was little, I didn't know who I was. 当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家人是什么。当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梦想是什么。当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谁。Now I do. 现在我都知道了。The end. 故事讲完了。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那同学们、小朋友们，在故事里啊，我们知道小主人公小的时候啊，几乎什么都做不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长大了，他可以自己做很多事情了，比如说洗脸、刷牙、梳头，跟着爸爸妈妈去幼儿园。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婴儿了，他现在是一个长大的姑娘了，对吗？那同学们、小朋友们， Jason 老师也想问问大家，你现在和小时候对比有什么变化呢？请你和爸爸妈妈再来读一遍这个小故事，然后把你的变化告诉给 Jason 老师听，好吗？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